线，若隐若现。什么样的思念，卷起千堆雪，细忽然间，向阳春三夜。你羞羞的脸，羞红了春天，草一样鲜美，花一般艳，撩动心弦。爱是那辽阔的草原，燃烧的火焰，日日夜夜芬芳的蔓延。有你在的那个远方，总让我心驰神往，一路有你的歌唱，我就不怕岁月漫长。有你在的那个远方，心驰神往，插上云彩的翅膀，就能找到梦想天堂，自由飞翔。就不怕岁月漫长，有你在的那个。